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64集，市北中学在静安区，阿塔克的基地在浦东新区。以唐默现在的脚力，中午过去，傍晚就可以回来。本来小胖子还打算和他一起去，但唐默说，偷渡客认识你，不仅是你，还有阿塔克组织的每个人，除了从不出门的洛风城。我现在在他们的眼中，只是一个同样蜗居在这个商场里的普通人，十有八九是预备役。这个商场的玩家很多，最近走了不少，但还有80多个人。我一个人出去，目标很小，很有可能他们根本不会注意我。唐默冷静地说，谁也不知道那些偷渡客有没有安排人盯在这个商场的外面，就等你或者阿塔克组织的成员出去。小胖子听了这话没有跟去，他给唐默画了一个大致的学校地图，告诉他1年5班在哪里，要怎么放信。中午12点，唐默从商场2层的某大牌运动服装店里拿了一身白色的运动服，故意弄皱再穿上。他带着一条黑色运动鹅带，穿着跑步鞋，大大方方地走出了商场大门。从外表上看，唐默就像一个19岁的大学新生，年轻帅气，穿着运动服准备去操场锻炼跑步。唐默的表情十分轻松，走路的时候不快不慢，脚步略显轻浮。没一会儿，他就离开了商场，走向附近的工厂区。从杰克斯的口中，唐默得知，这个工厂区里有好几个 S 级副本的入口，不只是组织成员，附近的其他玩家也经常会来这里，进入 S 级副本挑战里面的任务和怪物。唐默绕了3个路口，最后走进一家工厂。这家工厂里就有一个 S 级副本的入口，正常人都会以为他是去挑战副本了，但唐默等了半个小时，从后门离开这家工厂，向浦西而去。一路上唐默都找偏僻的小道，阴暗的巷子，脚步极快地走着。走到静安区时才下午3点，唐默按着记忆里的路找到市北学校。他的右手撑在学校大门矮矮的铁栅栏上，轻轻一跃便翻进了学校。根据小胖子画的地图，唐默找到了初一教学楼。陈珊珊临走前把所有教学楼1层的防盗门都关上了，这样如果有其他人进入过学校，无论是敌是友，他们回学校的时候一下子就能发现，可以做好防备。唐默一掌将钥匙击断，推开了这扇门。他走上第1层楼梯时停住脚步，转过身将这扇门轻轻地关上。在2楼，唐默找到1年5班的教室，唐默把信塞到讲台下方的暗格里，转身离开。一身雪白的运动服衬得黑发年轻人年轻俊秀，朝气蓬勃。唐默脚步极轻地走下楼梯，一步步走到这扇防盗门旁。他低头看了眼防盗门锁扣的位置，神色不变地将自己随身背着的背包打开。校园里寂静一片，只有风吹过地面石子滚动的沙沙声。唐默将手放进包里，好像要拿什么。空荡荡的教学楼里，就唐默一个人站在第1层台阶上，也不推开防盗门，就这么站在跟前，从包里掏东西。 庞默好像没找到那样东西，他在包里摸了很久。一分钟后，庞默低下头，看向自己的背包，似乎在认真地寻找某样东西。就在他把头彻底低下去的那一刻，唰的一声，一把粉色小阳伞突然打开，挡在庞默的头顶，隔开那一把劈向他脑袋的大刀。拿刀的刀疤男人愣了片刻，赶紧一脚踩在楼梯扶手上跳开，下一秒他的身体就出现在了五米外。变身，最后两个字轻轻吐出，唐默手腕一动，将打开的小阳伞搭在肩上，抬头看向站在一二层楼梯平台间的刀疤男人。这是一个身高一米七的黑瘦男子，他的左脸上有一道长达九厘米的刀疤，从眼角一直滑到下巴。他穿着一件黑色背心，右手拿着一把长长的砍刀，嘴角阴恻恻地勾了起来，笑着看着唐默。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？ 唐默冷冷地看着他，手指紧握小阳伞的伞柄。 直觉。 刀疤男人大笑起来。 老子从不信直觉这种娘们唧唧的东西。 唐默反问，为什么跟踪我？为了防止跟踪，他在工厂特意等了30分钟才离开。 跟踪你呀？ 刀疤男人的眼睛直勾勾地在唐默的身上转了一圈，最后落到他的脸上。刹那间，刀疤男人所有的笑容全部消失。 老子最讨厌饕餮那种小白脸了，杀不了饕餮，老子还杀不了你吗？ 话音落下的一瞬间，刀疤男人的身影消失在楼梯间。唐默挥舞狼外婆的小阳伞，挡在自己的身体左侧，男人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的左侧，一刀砍在坚硬的伞面上，迸溅出金属碰撞的火花。对方显然没想到唐默居然知道他在哪儿，这一刀被拦下来后，他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更加暴力，劈刀速度更快，刀影密密麻麻连绵不绝，唐默抵抗得越加吃力。唐默已经猜到了这个人是谁，这是偷渡客七人中的神速，这个人的速度比洛风城说的还要快，或许是因为他在阿塔克组织获取他的资料后，他又吃了一些玩家的心脏，异能获得了提升。唐默的身体素质加强后，唐默的动态视力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程度，但他依旧看不清刀疤男人的身影，更多的是凭借空气的破风声判断这个男人的下一步动作。刚才唐默说自己是凭直觉发现刀疤男人的，并没有说谎，但不够准确。唐默感觉似乎有人在跟踪自己，但无论怎么寻找，一路上他都没有找到对方。如果仅仅是普通的跟踪，唐默可以不去多管。在现在的世界，确实有一些玩家会跟踪打劫其他玩家，获取更多的资源。但是这个人跟踪他，已经跟到了教学楼。唐默在关闭教学楼的防盗门时，他悄悄地拔了一根自己的头发，夹在了门缝之间。等他放完信回来，头发已经落在了地上。唐默无法确定那个跟踪自己的人到底在哪儿，但是九成可能性，这个人还在教学楼里，就在旁边观察自己。于是唐默假装低头去包里找东西，其实早就握紧了狼外婆的小阳伞，同时轻声地念出了咒语。而刀疤男人看到唐默低头拿东西，觉得这是一个偷袭的好时机，便会动手。唐默趁机打开小阳伞挡住攻击，找到了这个跟踪者。借着楼梯间狭小的地形，刀疤男人不断地变换位置，踩在墙上，从各个角度冲向唐默。唐默的小阳伞从来没有关闭过，一直只能打开当护盾，但刀疤男人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时间。刀疤男人又是一刀劈过来，这次完全是相反的方向。唐默来不及把小阳伞调转位置， 他双目一缩，一块碎裂的大石头凭空出现在唐默面前，挡住了刀疤男的这一刀。刀疤男收了刀，忽然明白， 这个异能和昨天闪电说的小胖子一样，你居然真的是阿塔克的人。 唐默根本不理他，找到时机收起阳伞，以伞尖捅向刀疤男。小阳伞的伞尖看上去就是普通塑料做的，尖头很圆润，一点都不锋利。刀疤男根本不以为意，他缓慢地侧身避让，谁料这一伞尖下去，圆圆的尖头划破他的手臂，溅出血珠。刀疤男顿时不敢再大意，他怒喝一声，右脚一蹬，再次消失在台阶上。唐默和刀疤男在台阶上打了许久，大刀和小阳伞一次次碰撞。狼外婆的小阳伞和它的功能简介一模一样，伞面坚硬无比，刀劈不入，伞尖的攻击力极强。唐默一伞下去就捅穿了墙面，但是他分工明确，伞面不可以当攻击武器，伞尖也不可以进行防御。不像大火柴攻守一体，一刀劈在大火柴上，刀就断了。刀疤男渐渐得了上风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唐默根本追不上刀疤男的速度，当然只能一味的抵挡。刀疤男一刀劈在了唐默的肩膀上，唐默闷哼一声，收伞刺向对方。刀疤男飞快地躲过，一秒内就从楼梯顶端瞬移到了防盗门旁。刀疤男站在楼梯最底端的防盗门前，唐默站在一二层的平台上。唐默捂着自己肩膀上的伤口，很快手就被鲜血打湿，伤口在慢慢愈合，可这血至少要再流一分钟。刀疤男冷笑一声，不说废话，举起大刀，趁你病要你命。刀疤男向唐默冲过来，唐默却在这个时候一把扔出小阳伞打向刀疤男。刀疤男面露嘲讽，侧身轻松避让开小阳伞的攻击。他再抬头看向唐默，忽然只见唐默双手叉腰，张开嘴巴大喊， 还我爷爷。 刀疤男被逼到了楼梯死角，他想要离开，只有向上冲向唐默，或者转身开了防盗门离开。当唐默喊出这句话后，他心中警铃大作，顿时感觉不对，想要转身逃跑。但是他刚准备推开防盗门，却发现一把粉红色的蕾丝边小阳伞死死卡在了门锁的位置，将这扇门牢牢地定住。原来刚才那把伞根本不是想暗算他，而是想卡住这扇门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